你这俩鸡怎么卖啊？ 哎，咱不要慌，给7.5元你就拿去。 太贵了，最多能值6元。 什么？要7.5才给6？ 不卖呀、啊、 卖给你了。 好嘛，要了7.5给6就卖了。还别说6，你给5他也卖啊。白胖子把鸡给卖走，那个老头冲那个小伙笑眯眯。 傻小子，看这6到手了， 要照你说那个道走，谁给你？哼，谁花了这种昧心钱，他吃了石头都得拉稀。 你懂得什么？这叫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 你呀、啊、你没告诉人家你这鸡是毒死的。 嘿，谁嘴馋了谁倒霉呀、啊、谁让他都吃这么胖了还卖鸡？ 好嘛，他还怨人家。小伙子说，好好好，你有理，你等着吧，一会儿还有人来请你呢。 你呀、啊、少放那些没味的屁，我一走他还上哪找我去啊？ 说话间就听见身边有人喊，哎，老伙计，今天你也来赶集 啊？哦，亲家。 小伙子跟着抬头看，从对面走来个老头，笑嘻嘻，年纪大约50几，正是第一次那个买鸡的。哎，小伙子想，怪呀、啊，他是市场管理员，听称呼又跟俺就是亲戚。他明知道毒死的病鸡偏要买，这老头搞的啥把戏呀、啊？不但小伙子心纳闷，您大家听的都是密吧？这个管理员姓王，叫王秉正，对工作认真又积极。那个卖鸡的姓胡，人称胡老头，有一个外号老菜泥。他们两个确实是亲家，胡老套的儿子媳妇是王秉正的亲闺女，两家结亲10多年了。这个王秉正对老套的为人特熟悉，今天他为对老套进行惩罚和教育，当机立断想出一个好主意，让那个胖子把这2只毒鸡卖走，给卖掉。又让胖子 去 到我们家里告诉我老伴快杀只鸡。王秉正安排好又来找老头见了面，热热乎乎挺客气。哎，亲家，赶集来了，快请家里坐。咱老哥俩得叙叙，哎，炒着菜喝壶酒，吃完了再走，来得及 啊啊。啊， 胡老头一听请喝酒，喜了没的就甭提了。 嘿嘿，你看又吃梨了。 没说的，走吧。 哎哎，不，哎，等一等。 这个胡老头叨叨咕咕从兜里掏出1毛钱。 嘿嘿，哎，亲家，我先给你小孙子买点好吃的。 那个小伙子在旁边听了俺生气，咦，真财迷呀，串亲戚拿1毛钱给人家孩子买东西，这个钱票就像贴在肋巴上，花1毛钱也好像撕他1块皮。这个老头说， 哎，亲家，我给你孙子买包糖吧。 哎，算了，干啥花钱买东西呀、啊、 哎，买一包吧。 算了 啊，哎，算了。哎，好，我这人实在，听你的。 好嘛，他又把钱转回去了。王秉正把胡老头领到家里去，让老伴赶紧把茶沏。他们两个人唠了一阵家常话，酒啊菜的都摆齐了。贪吃贪喝的胡老头端起就先用鼻子吸。 嗯，好酒，哎，好酒啊！你这酒不是60路的老白干，就是大曲和特曲啊。 来来来，吃吃吃吃， 哎哎哎，吃吃。胡老头顾不得再客气了， 这是炒鸡蛋，半分皮，这是孩子自己捞的鱼。胡老头滋儿滋儿的紧喝酒，眼珠子都快掉在盘子里了。没多会儿，酒喝足了，该吃饭了。那个亲家母端上来早炖好的那盆鸡，哎，吃鸡吃鸡。 哎，不，哎，一块吃饭一块吃饭。 不，老王说，今天炖鸡就是为了招待你呀、啊。哎，你忘了？我从小就不吃这东西。 哦，对了，你不吃鸡。嘿嘿，好，那我吃，嘿，我吃。 这个胡老头是狼吞虎咽这么一阵，吃的可就差不离了。突然间